155集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输了两天营养针，文小慧出院了。这两年进医院的次数比她前20年加起来都多，她感觉人生已经不能更倒霉了。出院之后，文小慧决定开始运动。她从未感觉身体如此差过，每天都觉得脑袋昏昏沉沉，全身无力，就算下楼扔个垃圾上来都开始喘。他吃不下饭，也睡不好觉，再这么下去他就要完蛋了。每天他都能透过冯月华的眼神看出自己的状态有多么差，他不想再让冯月华担心了。听说他要运动，冯月华高兴坏了，马上办了两张健身卡，说每天陪他去锻炼，显然实在也不放心让儿子离开自己的视线了。温小辉尽量坚持每天运动，早睡觉，多吃饭，按时吃药，就像当初他在彭城的时候疯狂健身一样。人一旦累起来就很难再胡思乱想，他发现这个方法是真的不错。有一天从健身房回来，温小辉冲了个澡，累得躺倒在床上。他的脑子浑浑噩噩的，居然一下子想不起来自己这段时间都干了什么。是啊，他这段时间都干了什么了？吃饭、睡觉、运动，然后呢？没了，什么都想不起来，竟然没有任何值得记忆的。唯一让他还在反复思考的是那次在公园。 喂， 喂，温先生吗？ 是，哪位？ 啊，我是某山公园卫生站的人。 你好。 我们今天大扫除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充电宝，上面有 WXH 的英文缩写，翻了下记录，就你的名字比较符合。 啊，我的。 那你有空来拿一下吧。 好，谢了。 对方刚要挂电话，温小辉猛地想起什么，叫住了他。 等一下。 怎么了？ 我妈说那天有个人送我去医务站，是个什么样的人？ 我不太清楚，那天不是我值班。 你能帮我问问吗？麻烦你了。 啊，你稍等。 温小辉不自觉地坐了起来，紧张地用手指抠着桌角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年长的男人接了电话。 喂，你是那天昏倒的客人呢？ 是，我想知道是谁送我去医务站的，我想谢谢那个人。 是一个挺年轻的男的，但是戴着墨镜看不清脸，也没留联系方式。 温小辉的心脏好像被重重捶了一拳，他换了口气，声音开始发抖。 什么样的年轻男的？多高？头发是什么样的？肤色呢？声音怎么样？嘴唇是不是有点…… 先生啊，先生，你一个一个问行吗？我们每天的事儿也不少，哪记得那么清楚啊？ 哦。 温小慧把手指放到嘴边咬了一下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 那个人大概多高啊？ 说不好，反正挺高的。 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？ 没太注意。穿着个黑风衣，戴着墨镜，应该长得挺好看的吧，皮肤也挺白的。 温小慧感觉自己快要喘不上气来了。 还有什么特征？ 哎呀，先生，我真的不记得了，你有空来拿你东西吧。 温小慧把手机摔到了床上，她抱着脑袋在床上滚了两圈，一个翻身跳下了地，抓起外套就冲了出去。冯月华正在跟叶恩打岳阳电话，见他突然冲出来，吓了一跳。哎呦，怎么了你？ 妈，我充电宝落公园医务站了，我去取一下。 哎呀，一个充电宝，算了吧。 定制限量版的，挺贵的。 你又乱换。哎呀，不说了，那你也不用去，让医务站的人快递过来吧。 啊，我说了。医务站的人特别不耐烦，他们说没空，让我自己去拿。 真是的。 那我陪你去。 哎，不用了妈，我自己去就行了，我不开车，你放心吧。 不行，我得陪你去。他和伊莹匆匆说了两句就挂了电话。温小辉无奈，只好和他一起出门了。西山公园离市区有40多公里，两人先坐了地铁，下了地铁又打车，赶在公园的人下班之前到了。 妈，医务站里味道不好闻，你在外面等我一会儿吧，我拿了就出来。 好。温小辉走进医务站，快下班了，里面只剩下两个人正在拖地。 嚯，这么急着来了，我还想一会儿给你打个电话要地址给你寄过去呢。 温小辉几乎都忘了充电宝的事。 大哥，我拜托你仔细回忆一下那天送我来的人的特征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 啊，是不是他袭击你了？ 啊，不是，大哥，你就把你能想起来的尽量告诉我吧。 温小辉瞄了一眼他的拖把，一把抢了过来。 你说，我帮你拖。 不用不用。 男人又把拖把抢了回去。 行，我想想啊。那天下午大概3点，我正值班呢，有个男的抱着你走进来了。我们检查了一下，没什么大毛病，就是体质虚，让你在床上休息，让他登记。他不肯，只说让我们广播通知一下，你身上什么都没带，肯定是有朋友一起来的。然后一广播，你妈就来了，整件事就是这样。 那他的长相，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黑风衣，一身黑，还戴了个挺大的黑墨镜，衬得皮肤特别白，身上有点消毒水的味儿，又瘦又高的，看着挺年轻的。哎，他一伸手，我好像看到了，手腕上缠着绷带。 能调到园区的监控吗？你们这儿有监控吧？ 你要监控干什么？那不是随便给人看的。 要怎么样才能看到啊？ 医务站没有监控，但是外边有。除非有警察证明，不然我们不随便给游客看。 他袭击我，这个理由可以吧？ 哎，我说小哥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你说他要袭击你，你报警去，跟我说没有用。不过我可提醒你啊，跟警察撒谎可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 温小辉叹了口气，狠狠捶了一下额头，表情沮丧到了极点。男人摇了摇头，把充电宝递给了他。 哎，你东西。 温小辉接过充电宝。这个是洛毅给他买的。他看着看着，眼前有些模糊。这时冯月华进来了。小辉，怎么这么半天？ 没事。 温小辉背对着他，揉了揉眼睛，挥了挥手中的充电宝。 拿到了，走吧。 两人走出医务站没多远，医务站里一个小姑娘跑了出来。温先生。温小辉疑惑地看着她。我那天也在，我想起来点事儿。 你说。 那个人穿的黑风衣下面好像是编号服，他伸胳膊的时候我看到了，衣服我认识，是西荣医院，我大学的时候在那实习过。温小辉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，语无伦次的道谢。姑娘被吓了一跳。 谢谢谢谢。 怎么了小辉？ 啊，没什么，就是想谢谢那天送我来的人，找不到就算了。 哦，哎呀，你说他也不留个联系方式。回家之后天已经黑了。温小辉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反复回想着今天得到的所有信息。似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消息在质疑洛伊的死。这些不是他的幻觉吧？不是他想太多吧？他已经压抑不住心头的念想，一天不去求证，他一天都不能安心。事到如今，他都不知道死心和无法死心究竟哪个更残忍了。他就这么睁着眼睛挨到了天亮。天亮之后，温小辉一声不吭地去西荣医院了。到了医院前台，他就按照洛毅或者曹海的名字查询，但是没有找到。 他想按住院时间查，护士把他赶走了。他在前台呆站了几秒后，决定自己去找。26层楼，数不清的病房，他开始一间一间地找。从太阳出生，找到烈日当头，又找到斜阳西下。一整天下来，他只喝了2瓶水，可惜一无所获。